问的问题，你等世界回答你，时间会告诉你，你会亲手揭开谜底。时光不用斟酌，在流淌摩天轮慢慢的旋转，约定留下交换的星光， 愚昧那颗星星的孤寂是我们藏不了的心，勇敢用心拼成这个噩的梦境。 少建立磁场， 就当作银河里那小小的怪蛋。谢谢你还穿着最爱的形状，耐心地收集着点点璀璨，我们努力地微笑着，那才是勋章。不要有了遗憾，斑驳了星光。 时光不用斟酌，在流淌摩天轮慢慢的旋转，约定留下交换的星光，疲惫那颗星星的孤寂是我们藏不了的心，勇敢用心拼成这个的梦境。 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自己给的一场梦，那我逛遍了这里，然后再去做你导游。 界限的星光洗涤所有伤痛，留下的只有一起陶醉的感动。 那是流星的尾巴，还是惊鸿一瞥，在于你看它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沧海一粟，也会有期待燃烧着遨游，坠落在属于我们的天空。 我们赤脚奔跑着，载着星光，一笑而过那些填不完的旅程。住在湖心座树上的故事，那是我们一笔一划勾勒出的秘密。 亲手抓住那颗属于你的星星，你在规则我们付出我的所有。 有个那个很饿很饿的梦，一碗银河够不够？ 如果有烦恼就丢在路上， 如果是风景就让它难忘。 简单的梦想，最真的玩伴， 这座乐园不打烊。 时光不用斟酌，在流淌摩天轮慢慢的旋转。 Thank you.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要在本周跟各位聊了一个新的主题啊，应该是很多女生要比男生更加关心的，包括在更多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也都会反复提及的两个字啊，叫做戒糖。首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对于身体的危害已经这个远超过很多很多我们传统意义上所了解的一些疾病了，而且呢，这种所谓的糖尿病或者肥胖症呢，包括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紊乱，都会让我们身体会引发各类的疾病，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戒糖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戒糖也是有一个所谓限度的啊，或者说更准确的描述一下，我们需要做的也是提倡各位做的是控糖，而不是一味的走极端的戒糖。因为你要知道，戒糖呢只会让你失去甜甜的生活和朴实的快乐。想要靠戒糖来抗老的人呢，都会听说过一个所谓的糖化，而糖化实际上就是一种非酶糖化的反应啊。那么在1912年呢，曾经的一个法国的化学家就发现了，在加热食物当中的某种反应可以让我们的面包变得焦黄，让烤肉变得飘香，而这就是所谓的糖化反应在起作用。那么关于戒糖呢，想要了解更多这些专业的知识啊，包括一些研究报告呢，一些建议呢，可以持续收听我们本周的活力派。 Can't stay away, straight from open. The deadbolt, a good thing into the wonder of two moves from you. Most of the time, I see your world with no love in my eyes, baby. Most of the time.I just wanna know what your body feels like. So what do I do if I can't stay away? I just keep on moving till you're next to me. What do I do if I can't stay away? I can't help getting closer than we're meant to be. 'Cause I can't stay away from you. No, I can't stay away. 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